节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越剧《碧玉簪》。在剧中，金彩凤扮演李秀英，陈少春扮演王玉林，周宝奎扮演陆氏，钱妙花扮演李廷甫，郑中梅扮演王玉，姚水娟扮演李夫人，张慧娟扮演春香，魏凤娟扮演顾文友，郑彩君扮演孙媒婆。

们是姑表兄妹，是有青梅竹马。记得那天酒宴之上，姑牛面露不快之色，况且有这只玉坠未平，好刺激。不知道他是冰清玉洁，明媚女，谁知他是伤风败俗下贱人。李尚书啊，李尚书，你专为尚书少家家，我望闻清白月明神，月令神中之不断，这几次大荣真明神。与他去争吵，这秋日孙杨锁门的，倒不是我堂上禀告 夫人啊，李亲家是伺候的我家，是今晚抱举我上京为官。夫人，我去京以后，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哦。 哎呀，老爷，小姑娘有财有貌，老太婆欢喜还来不及，老爷侬只管放心好哉。 夫人进去禀告，与空商量爹娘心。 修人不起心， 去走，家。 一只手里落三心，他父亲昔前当面许婚姻，我知道尚书爱在这家婿，谁知他爱白巧枝黑玉林，怪不得十里红妆两点三八八年千两陪家儿，恰原来他官儿与我把官疼，死子辈恶毒心机太苦恨，快来找我功名成就领取少女再配婚。 气吞吞吐吐的，到底好不好啦？ 啊？哎呀，老夫人，不是我丞相不能治病，姑爷的小姐可是不让好、啊。 是不让好？ 是啊，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他还没有上过六年。 啊？丞相，可听我讲，他娶了一个小娘，夫妻还没同过房喽。哎呀，艾琳啊，艾琳啊，侬真的让昏头了侬！春香，跟侬帮我去叫伊出来。 老夫人，是哪里我不去？ 那为啥不去啦？ 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方才我到书房里去请姑爷上楼，我还没有说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来了。要是我再去请他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 啊？还要打侬啊？ 嗯， 小祖上都变得噶凶子啊！春香，搿侬上来勿是小姐去啊？ 啊！

哎呀，好事，我还不阻止了这官方说我在春香叫王府白叫去。 十分钟为自己，莫要为门虚受。对了，这先生今日回族娘家，分明是与顾文友有意在先。这 启禀老夫人，叫府百里请少夫人上轿。 这下岂不是得其所在，倒便宜了这个先生。 儿啊， 娘身边多住几日，由为娘照顾，好好养息身体。哦，春香，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。 是，夫人。 李夫人，故意差人前来求见小姐。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。请少夫人亲自出用。 儿啦，向你刚到娘家，原先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 母亲，有女儿插手。

放上我亲生啊娘，我父亲虽在天涯，怎比得亲娘啊？

在这西边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秋红太师爷恩遇，滴血佳人，请各位姐妹登堂。门胆小真邪恶，却不见秋香美如绝。世人一到江开地，千阴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便是我是好。秋香，我即刻上前将他顶啊，不，今 急为路写情光，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，最后一步要找得钱啊啊啊啊啊啊三分终日相对母女，岂不要归房的母问杀人啊，是我这一了我想我想姐姐好容颜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成眠，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气势冰霜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妻无财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。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，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，二夫妻没多爹哥，只有一秋香，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羞涩清幽透不香。有情啊人，月老自我说愿长，相依今日做病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愿啊。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去

Thank you.